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春节假期就要来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也是和假期有关系的，稍后给您答案。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推荐人白燕仪白老师。白燕仪您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啊很多人都利用春节的假期外出旅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和旅行相关的内容。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本书。我们不能给孩子整个世界，却能带孩子去看这个世界。旅行是给孩子童年最好的礼物。这本书当中记录了这一家人啊，从孩子出生一直到孩子12岁，在几十个国家旅行的经验呀，还有一些小故事。 对，这个和我们说春节的这个外出好像不一样，这出的更远一点。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大家都合家团圆的日子，好像说哎旅行出门这事儿是不是不太好啊，但是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一种生活状态。 没错， 而且这种生活状态到底是能够带给我们孩子什么样的更多的更好的人生成长的营养。哎，是这样的一个。 对于很多啊特别善于安排假期的父母来说啊，可能他们已经在旅途上了，听不到我们这期节目。但是对于那些呢还在家里面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说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带孩子去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都会发现现在有什么妈妈团或者什么暑期团呢、或者什么寒假团呢， 对， 其实都是带孩子去旅行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个事儿已经是越来越热乎了哈。 我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和一个机构合作的夏令营，亲子夏令营、然后这个机构它主要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孩子的旅行，有短期的3天的，甚至还有1天的，比如说参观什么国家博物馆的，什么3天的去山里边进行野外生存挑战的，还有时间长的父母带孩子去海边的呀，还有什么这个戈壁滩的呀，徒步的呀等等。就是现在而且他说他们这个产品都特别的受家长朋友的欢迎，所以现在家长朋友们开始逐渐建立了一种意识，就是我们天天在家里边跟孩子大眼瞪小眼，你说能说什么除了你能去挑他刺儿，然后孩子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之外，好像没有更多的话题，也没有更多的新鲜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之间去交流的一个内容。所以旅行可能现在真的是被父母意识到原来它是很好的亲子沟通和亲子教育的一个途径。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里面都讲了点什么。那这本书啊它呢是孩子0岁起长达10几年的一个亲子旅行的一个经验版，那么可以说啊也是中国父母需要的一个世界级的啊亲子游的攻略，就比如您可以去哪儿啊，到那儿您能够玩什么，怎么去带孩子。而且啊这本书当中啊会有很多的生动有趣的旅游经历啊，是父母参考的一个游记。另外几十个国家玩得开心安全又不累的最实用的建议，这本书当中也会有介绍。总之吧，这本书当中呢是0到12岁的一个孩子旅行的贴心手册吧。因为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作者他们一对母子去旅行的一种感受。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从自家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呀就带着他一起周游世界的故事。书中除了作者一家三口的旅行趣事以外呢，还对行前宝宝的训练与准备，以及作者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旅行方式所做的各种的旅行的调试，再加上孩子每年都在长大，他的需求呀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有所不同，旅行的方式和地点也要有不同的设计，怎样才能够让父母玩得尽兴，孩子也开心，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说是做了详细的介绍。 现在书中啊就谈到了啊飞机上的婴儿安全带的问题，比如飞德国的时候就有一些飞机没有婴儿的安全带，这时候怎么办呢？是需要父母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抱紧小宝宝。对于不少习惯于用安全带的父母来说，这一招可能觉得挺悬的。另外呢，关于飞机上的摇篮问题啊，这个机上的摇篮也有重量的限制，需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的体重是否符合婴儿摇篮座位的标准，而每家航空公司的标准不同，记得在订机票的时候询问清楚。另外，关于婴儿海外旅行的时差问题，配合孩子的作息啊，去选择机票，尽量选择最好调整时差的搭机的时间。哎呀，说着带孩子去旅行啊，我这么一听，再看看书上的内容，我就觉得挺累的，和大人去旅行真的是截然不一样的。 对，因为你不仅要操心自己，你还要这个照顾你身边的小 baby， 你就会觉得好像多了很多的事情。但其实如果很多的事情你一旦掌握它的流程了，你都很熟悉了，那这时候就像我们在网上说订票，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妈妈说，哎，你现在订飞机票你不用再去那个售票点去买了，你在网上就能订，我教他，他就开始不学，太麻烦了，这么费劲，我哪学的会呀、啊？哎，被我就给他写在纸上，一手把手的教会了之后，哎，他现在就玩的可溜了。所以，就很多东西我们觉得难，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它。所以，这些流程如果你熟悉了，就是会有很好的帮助。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说一个状态啊，因为我经常坐飞机飞来飞去的嘛，哈。虽然我工作的时候不能带着宝宝，但是我会看见有很多的一些来去乘坐飞机的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有很多家长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孩子嘛总是喜欢黏在妈妈身上，或者趴在那个舷窗那儿去看窗外的风景。哎，这个时候呢，这个空乘就说，哎，我们要起飞了，你要把孩子单独坐在椅子上扣好安全带。这时候孩子不乐意，妈妈就说，哎，没事没事，我抱着他吧，什么怎么的、哎，你看，可是这本书里边他就提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啊， 因为有岁数的限制，有这样的要求，如果是2岁以下的小宝宝啊，有一种安全带，就是很多飞机上都会有的，是母亲或者父亲啊，就是有家长的这个安全带呀、啊，再连一个安全带是系到小宝宝身上的。 对。 而对2岁以上的孩子呢，是要求他单独坐一个座椅的，要和那个座椅的安全带是要紧密的联系的，而不是和父母紧密联系的。 其实在这儿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有什么呀？我们坐飞机嘛，我抱着他，我是他妈，我能把他给松开吗？但其实是真的没有遇到一个危险的场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少女坐着轮椅上来了，然后她就是曾经的一位空乘，然后这位空乘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飞机遭受这个乱流，然后她当时就是去解除了自己的安全带，来去安抚一个没有系安全带，来去劝说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间飞机剧烈的颠簸，一下子他就冲到了那个飞机的天花板上，然后颈就整个把就是脖子的颈椎就给撞坏了，所以导致了他高位截瘫。然后他后来就是不停的去做各种的这个演讲啊，做一些什么，他就说，我按我的切身的人生的这种经历来去告诉大家安全带对于人来说有多重要。他真的不是说你想象的那种，因为人在惊吓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躯体反应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妈妈如果对于自己母爱这一部分过于信任，而去忽略了一个安全的一个配置的话，那只能说明你的知识含量和知识这个不太充分。 这物理的保障还是比较稳妥的。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比如说2岁之前你的孩子系或不系安全带，你因为这个事情来去跟这个空乘进行交涉，好，这时候孩子没有太强烈的记忆，可能你交涉的方式方法不能够给孩子去带来一种教育的影响。但如果孩子在2-3岁他有了记忆的，这时候你就因为一个安全带的问题而去跟这个空乘有他们的这个冲突，语言上的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规则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好，连妈妈都可以去因为爱而去忽略一些规则，所以规则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被逾越的，可以被忽视的。那么这样就传递给孩子一种 观念了啊，有一些规则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都知道前两天说有一个女士她在飞机上，然后就打开手机嘛哈，就是飞机已经落地了，然后但是还没有开舱门，她就打开手机来接听电话，然后就被拘留了。说这种事情都是说因为我们对于规则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遵守的意识。那我们小时候可能规则性不是特别强，或者是很多规则不完善，那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如果现在的孩子你要说他规则性不强，那可能就是他耳濡目染了，父母再去面对规则和情感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和如何去协调。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给予孩子一个规则教育的一个很好的过程。 刚才呀我们一直在谈到啊，带孩子去旅行能够看不一样的世界。有很多家长呢现在呢习惯带孩子去旅行，但是啊也有不少的家长啊真的是觉得啊这旅行过程当中事儿挺多的，所以呢他们不愿意带孩子去旅行。白燕一肯定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特别多。有时候我们说咱们老说哈，现在家长太功利，说旅行又费钱，而且孩子那么小记不住，他去哪儿玩了你问他他也记不住，带他干嘛去啊，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这是很多家长说的第一个原因。还有的原因呢就是说哎呦那多危险呀，然后这个环境也不熟悉，是不是有传染病啊，吃的合不合口啊，孩子太小啊什么的，哎他觉得是有可能有各种危险。还有一部分家长是觉得特别麻烦，哎呦得带多少东西啊，大包小裹的，我自己玩去了我还是受累去了，算了吧我还是不带了。其实有这种怕麻烦，这是主要的几个这个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一个心态。其实我们说那还不愿意带孩子心态，并不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给孩子带来特别积极的成长的这种营养。 哎，很小的孩子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他带一岁多的小宝宝外出去旅行。那么小的宝宝如果去旅行，他真的能够对这个世界有感受吗？会有那么多的好处吗？ 当然会有了。其实我们人的记忆绝对不是从我们以为有记忆的那一时刻才开始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已经忘记的记忆，但是它却沉淀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它会去营造一种感受。比如说我跟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父母建立的亲密感，对这个世界陌生的那种自如的去面对的那种状态，对于外部的世界原来有如此之大，我不是一个小小的井底之蛙的那种格局，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给孩子的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开阔，而并不是具体的说就他记得什么卢浮宫什么样，有多少幅名画，然后巴黎那个塔是不是斜的，不是说让他记住这些东西，而是更多的是先给孩子有一种大格局上的一种改变，一种扩宽。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再说记忆的内容本身来说，其实它也是会沉淀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的。比如说有朋友如果有兴趣想知道我一岁的时候能记得什么发生了什么的话，我们也有专业的心理催眠的这种手法啊，叫手段也好，能够帮你去把早期的记忆给调出来，也是有可能的。就它是被科学证明了的，我们的记忆是从我们一出生甚至从胚胎的时候就会有，就是当我们成了一个胎儿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形成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记忆的一些沉淀。 说到这儿，白燕一我就想起来了，虽然很多朋友可能啊没有看到过这本《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因为这毕竟是一本新书，但是呢像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还有花仙子，即便大家没有看过不管是连环画也好呀还是字儿书呀，也看很多人都看过那动画片儿， 对 吧？ 对， 其实那样的一种旅行的书籍或者旅行的动画片的出版也是对孩子的一种培养。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旅行，和大家一起分享《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这本书的内容。节目的第一时段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 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也确实啊，现在啊，带孩子啊外出旅游的风尚真的是越来越浓，很多家长朋友啊，都早早的报了什么暑假班呀、寒假班啊、什么妈妈团呐、什么亲子游，这带孩子踏上旅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白燕一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啊带孩子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白老师，你看完这本书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特有感慨，因为我想起了我自己小的时候被我爸妈带出去旅行，我觉得那现在让我说，我真的能够说很多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那时候五岁，然后我爸妈带我去苏州、杭州，就是那一带，然后很多的记忆，就说那个景点我是不记得的，但是跟妈妈怎么去找洗手间，然后我们去买的那个特别好吃的南方的水果搁在一个篮里边，然后我和妈妈怎么背着爸爸怕他看见，我们俩偷偷的从里边拿出来吃，因为说要带回去分给亲戚的嘛，我和我妈妈一起怎么吃，然后怎么在车上差点走失，然后等等，就很多美好的记忆，真的是让我就是特别的心里边特别的感慨。所以你要说那些景点可能真的不太记得，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景点带我去旅行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幸福的感觉。 你知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这爸妈呀胆儿真的挺大的。你想孩子刚八个月嘛，你不能说是这个全球都每个角落啊留下了足迹，但是也是走南闯北去了很多的地方了，而且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旅行。比如说去德国，实际上德国有那么多的音乐家呢，带孩子去领略这音乐的风采。那么呢，他们也去了侏罗纪的探险，那么还带孩子呢去了这大家都知道那哈利波特 啊。对对对， 那本书当中记录的一些很有趣的旅游胜地。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这本书里面记录的是很少的人能够实现的，毕竟带着孩子从那么小就去全球旅行，在经济上、在体力上、在时间上都是要有一定的付出的。 对， 可能更多的家长朋友做不到。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啊，白老师，你作为一位心理学的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的专家，你给我们家长出点主意，我们怎么去给孩子选择旅行的路线呢？ 其实孩子的旅行路线没有说哪个就合适哪个就不合适，只要你带孩子出去玩，对于孩子来说就都合适。别说我的孩子内向，我的孩子胆小，我的孩子这个身体弱，是不是就不能够去山区啊，是不是就不能去人多的地方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设定路线的时候先进行了一个限制性的这个设计。哎，你先把孩子定位成为他体弱多病的。我经常听见家长跟我说，哎呀白老师，我们这孩子吧身体不太好。我就不明白了，你好好的孩子他看起来活蹦乱跳，他哪儿就身体不好？其实是我们家长需要孩子稍微弱一些，这样的话家长能够给予他提供的这种关心和照顾，哎，这样自个儿就特别有价值感，有存在感。所以说还带孩子去哪儿旅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要你带他出去，去哪儿旅行都是对的，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啊，在这本书当中谈到了说呀，温馨亲子行是孩子一生的精神财富。而刚才呀，白老师你也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谈到了说，带孩子去旅行其实呢是从小就让孩子培养和社会怎么去接触。除此以外呀，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啊，还能给父母和孩子带来哪些的好处呢？ 首先我们就说，我们关心孩子，说孩子要有幸福的人生，你得有健康的身体吧。你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这样孩子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不会成为一个趴在那个桌上去玩游戏的，哎，小近视眼儿，哎，不会成为就天天 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边的一个不太会跟人交流的，对吧？你首先从健康和人际交往上，你就给孩子打好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和平台。那么对于父母更大的好处呢，就是刚才其实我说的是，你在孩子越小的时候付出的越多，你在孩子越大的时候你就能越省心。要不然你想，这个从小宅在家里，然后啥都没见着，还自以为是，然后或者是特别的 骄横，然后还自己觉得哎呀爸爸妈妈整天说我身体不好，姥姥整天说带我去看中医，对吧？然后这时候这孩子等他带个学大学毕业之后，他没办法走入社会工作，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展现自己。你说那到时候孩子好，这时候到18岁之前天天窝在你身边了，18岁之后一直到他80岁，只要你不死，他也一直窝在你身边，你受得了吗？对，你会付出的那种东西啊，其实我们家长真的是要算一本账。你在孩子越小的时候付出的越多，然后当孩子慢慢的到了青春期之后，他有自己的独立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越会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把孩子作为自己一生操心的一个头疼的一个对象。 带孩子去旅行啊，真的是非常考验家长的一件事情。可能呢，以往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学校啊，给孩子处理一些事情啊，比如吃喝拉撒睡等等的，都觉得很顺手，也觉得哎，这事儿没有什么难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啊，一旦是把这样的一些事情换成了旅途当中，离开了你熟悉的环境、时间呀，还有顺序啊，还有一些具体的处理的方法啊，可能也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原本觉得挺容易的事儿，也变得挺难的了。还有啊，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因为到了新的地方，可能孩子会不适应，或者说有一些疾病的出现，更会让家长忧心忡忡。在书中啊，就介绍了他们的很多经验，不仅仅是娱乐的经验，还有饮食方面的经验呀，还有很多生活细节方面的经验。这对于啊，没有带孩子去旅行过的家长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孩子成长了，家长也是在不停的成长当中。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家人的成长。今天旅行带孩子看不一样的世界，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嘉宾百燕仪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再会。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守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好的也都冷了，输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过街和靠近，只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家，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